《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二十二章《死亡圣器》第七十集。 直到三月，幸运女神才最终垂青了罗恩。当罗恩在帐篷里激动地大喊时，哈利正坐在帐篷口放哨，懒洋洋地瞅着一丛勇敢地钻出寒冷地面的麝香兰。 我找到了，找到了，暗号是阿布斯，快进来哈利。 多少天来只关心死亡圣器的哈利第一次兴奋起来，他迅速返回到帐篷里，看见罗恩和赫敏正跪在小收音机旁的地板上。刚才无事可做而在擦拭格兰芬多宝剑的赫敏张嘴坐在那里盯着小小的扬声器，里面正传来一个最熟悉的声音。 为我们短暂的停播抱歉，都是因为那些迷人的食死徒在我们地区搞了多次登门搜查。 是李乔丹啊， 赫敏说。 我知道， 罗恩笑了笑。 哭吧， 现在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安全的地方， 李说。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本台两位固定的公告人今晚也在我旁边。晚上好，小伙子们。 嘿，晚上好，老姜。 老姜就是李， 罗恩解释道。 他们都有代号，但你通常可以听出来。 嘘， 赫敏说。 但是在听了， 李接着说。 新闻联播和预言家日报认为不值得一提的死讯，我们沉痛地通知听众们，泰德·唐克斯和德克·克莱斯维遭到谋杀。 哈利感到心猛地往下一沉，三人恐惧地对望着。 一个名叫戈努克的妖精也被杀了，据信与唐克斯、克莱斯维、戈努克同行的麻瓜出身的迪安·托马斯和另一个妖精很可能逃了出来。如果迪安正在收听，会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请注意，他的父母和姐妹们迫切希望得到他的消息。同时，在加德里，有麻瓜一家五口死在家中，麻瓜官方把死因归于煤气泄漏，而凤凰社的成员告诉我们，是由于杀戮咒所致。又一个证据，好像证据还不够多似的。这些事件都证明，在新政权下，屠杀麻瓜正变成一种娱乐活动。最后，我们遗憾地通知听众们，在哥德里克山谷发现了巴西达·巴沙特的遗体，看样子是几个月前去世的。凤凰社告诉我们，他身上有确凿无误的被黑魔法击中的伤口。听众们，现在请跟我们一起为死难者默哀一分钟，悼念泰德·唐克斯、德克·克莱斯维、巴西达·巴沙特、戈努克以及所有无名的被食死徒暗杀的麻瓜们。 默哀开始，哈利、罗恩和赫敏都肃穆不语。哈利既渴望听到更多， 现在我们请固定公告人老帅给大家讲讲巫师界的新秩序对麻瓜世界的最新影响。 谢谢老乡。 一个不可能听错的声音，深沉稳重，令人安心。 金斯莱， 罗恩大喊道。 我们知道， 赫敏说，示意他安静。 麻瓜们继续遭受惨重的伤亡，却还不知道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 金斯莱说。 不过我们也不断听到真正鼓舞人心的故事，巫师们冒着危险保护麻瓜朋友和邻居，经常是在麻瓜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想呼吁所有的听众都这样做，可以对你们街上的麻瓜住所是一个防护咒，这些简单的措施可能挽救很多条性命。 老帅，对于那些声称在这危险的时代应该巫师第一的听众，你会怎么说呢？ 李问道。 我会说，巫师第一与纯血统第一仅有一小步之遥，再往前一步就是食死徒， 金斯莱答道。 我们都是人，不是吗？每个人的生命都一样珍贵，都值得保护。 讲得太好了，老帅，一旦我们摆脱了这个混乱局面，我就请你做魔法部长， 李说。 现在请听老将带给我们的热门节目波特之友。谢谢你，老枪， 另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说。罗恩刚要说话， 赫敏轻声阻止了他。 我们知道是卢平。 老将，你是不是还和每次来本节目时一样，认为哈利波特仍然活着？ 是的。 卢平坚定地说。 我深信不疑。如果他死了，食死徒一定会大肆宣扬，因为这对于抵抗新政权的人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大难不死的男孩仍然象征着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正义的胜利，纯洁的力量，以及继续抵抗的必要性。 感激和羞愧一起涌上哈利心头。上次见面时，哈利说过那些伤人的话，难道卢平已经原谅了他？ 如果哈利正在收听的话，老将，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我会对他说，我们和你同在。 卢平说，然后稍微犹豫了一下。 跟着你的直觉走，你的直觉都是好的，而且几乎总是正确的。 哈利看着满眼是泪的赫敏。 几乎总是正确的， 他重复道。 哦，我没有告诉你们。 罗恩惊讶地说。 比尔跟我说，卢平和唐克斯又生活在一起了，而且唐克斯的肚子很明显了。 下面照例要问一下，有没有哈利波特的朋友因为忠诚而受难的新消息？ 李说。 老听众们都会知道，好几位坦言支持哈利波特的朋友被捕入狱了，包括唱唱反调的主编切诺菲留斯洛夫古德。 卢平说。 至少他还活着。 罗恩低语道。 几小时前我们得到消息说，鲁伯海格。 三个人都倒吸了一口气，差点没听到下半句话。 大家熟知的霍格沃茨学校的猎场看守在校内勉强逃脱了抓捕。抓捕原因是，据传他在家中举办了一个支持哈利波特的聚会。但海格没有被拘押，我们相信他在逃亡中。 我猜想，在逃避食死徒的追捕时，如果你有个身高16英尺的同母异父兄弟，应该有点帮助吧。 李毅问道。 可能会有一点优势。 卢平严肃地答道。 我们波特瞭望站虽然赞赏海格的精神，但是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即使是哈利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也切勿学习海格的做法。在当前这种气候下，举办支持哈利波特的聚会是不明智的。 确实是的，老将。 李说道。 所以建议大家继续收听波特瞭望站，以表达对带有闪电型伤疤的那个人的热爱。现在来关注一下。哦，为了分析关于他的一些比较疯狂的谣言，我要介绍一位新的通讯员，老鼠。 老鼠！ 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哈利、罗恩和赫敏同时喊道：“ 弗雷德！” 不对，是乔治。 我认为是弗雷德。 罗恩说。一边靠近了些，不管到底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只听的声音说道： 我不是老鼠，绝对不是，我跟你说了我要叫老剑。 哦，那好吧，老剑，你能否给我们说说，对于外面流传的有关头号食死徒的各种故事你是怎么想的？ 好的，老姜。 弗雷德说。 听众朋友只要不是躲在花园池塘底部之类的地方，就会知道神秘人继续藏在暗处的策略正在造成一点点可爱的恐慌气氛。请注意，如果所有声称见到他的人说的都是真话，我们周围起码有19个神秘人。 这当然很合他的意。 金斯莱说。 神秘的气氛比他亲自显身更加令人恐惧。 同意。 弗雷德说。 因此朋友们，让我们努力镇静一点，不要添加虚构的东西。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譬如有种新说法认为被神秘人看一眼就会死，那是蛇怪。听众朋友们，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检查一下那个瞪着你的东西是否有脚，如果有，看他的眼睛就是安全的。不过如果真是神秘人，那仍然可能是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好多好多个星期以来，哈利第一次大笑，他感到紧张的压力离他而去。 还有人谣传说经常在国外看到他呢。 李问道。 在奋斗了这么久之后，谁不想有一个小小的美好的假期呢？ 弗雷德问道。 问题是朋友们，不要以为他出国了我们就安全了，他可能出国了也可能没有。勒斯斯内普见到洗发水时跑得还要快，如果要策划什么冒险行动，别指望他会离得很远很远。我从没想过我会听到自己说出这一番话，不管怎样，安全第一。十分感谢你的这些金玉良言，老剑。 李说：“ 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本期波特瞭望站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广播，但是请放心，我们会回来的。请经常转动调谐钮，下一次的暗号是风眼汉。大家注意安全，坚定信心。晚安。” 收音机的调谐钮转动了一下，面板上的指示灯熄灭了。哈利、罗恩和赫敏仍然微笑着，听到熟悉友善的声音，真是令人无比振奋。哈利已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太久，几乎忘记了其他人仍在抵抗伏地魔。他好像刚从一个长觉中醒来。 不错吧？ 罗恩高兴地问。 太精彩了！ 哈利说。 他们真勇敢！ 赫敏赞叹道。 要是被发现了…… 他们经常换地方，不是吗？ 罗恩说。 就像我们。但是你们听到弗雷德说的了吗？ 哈利激动地问。广播结束后，他的心思又回到那执着的念头上。 他在国外，他还在寻找那根魔杖，我就知道是这样。 哈利。 哎呀，赫敏，你为什么这么坚决不肯承认呢？ 哈利，别说。 地魔在找老魔杖，那个名字是禁忌。 罗恩大吼一声，跳了起来。帐篷外传来一声震耳的爆响。 我告诉过你，哈利，我告诉过你，不能再说他。我们得赶紧修复防护魔法，快，他们就是这样发现。 罗恩突然住口，哈利知道是为什么。桌上的窥镜亮了，并开始旋转。他们听见说话声越来越近，粗鲁兴奋的声音。罗恩从口袋里掏出熄灯器，摁了一下。灯灭了。 举起双手，从里面出来。 黑夜里传来刺耳的声音。 我们知道你们在里面，有六七根魔杖正指着你们。我们可不管咒语会打到谁。